欢迎收听《魔道祖师》，作者墨香铜锈，演播张震。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50集。那少女一睁眼，魏无羡也跟着她睁眼了。岂料眼前不是一片漆黑，而是清晰明朗的一片青山绿水，竟然看得见。想来这名少女记忆中的这个时候还没有瞎。共情中呈现在魏无羡面前的是少女记忆里感情最强烈、最想倾诉于他人的几个片段，安静看着，感知所感即可。此时两人的一切感官通用，那少女的眼睛就是魏无羡的眼睛，少女的嘴巴就是魏无羡的嘴巴。这少女坐在一条小溪边对水梳妆，虽然衣衫破烂，但基本的干净还是有的。她用脚尖打着节拍，一边哼着一支小曲儿，一边挽头发，似乎怎么挽都觉得不满意。魏无羡感觉一根细细的木簪在头发里戳来戳去。忽然少女一低头，看到水中自己的倒影，魏无羡的视线也随之下转，溪水倒映出了一个瓜子脸蛋、下巴尖尖的小姑娘。这个小姑娘的眼睛里没有瞳仁，一片全白。魏无羡心道，这分明是个瞎子的模样，可是我现在看得见呢。那少女挽好了头发，拍拍屁股一跃而起，拿起脚边的竹竿，蹦蹦跳跳地沿路行走。她边走边甩那根竹竿，打头顶枝叶，挑竹边石头，下草里蚱蜢，片刻不停。前方远远有人走来，她立即不跳了，规规矩矩拿着那根竹竿，敲敲打打点着地，慢吞吞地往前走，一副很小心谨慎的模样。过来的是几个村妇，见状都给少女让开道路，交头接耳。这少女忙不迭点头道，谢谢，谢谢。一名村妇似乎看得心生怜悯，掀开篮子上盖的白布，拿出一个热乎乎的馒头递给她，小妹，你小心点儿，你饿不饿？这个你拿着吃。这少女啊了一声，感激的道，这怎么好意思，我。那村妇硬把馒头塞到她手里道，你拿着。少女便拿着了，阿晶，谢谢姐姐。原来这少女的名字叫阿晶。告别那几名村妇，阿晶三两下吃完了馒头，又开始一蹦三尺高。魏无羡在他身体里跟着蹦，蹦得头晕目眩，心道，这姑娘真能野。我明白了，她是装瞎，这双白瞳多半是天生的，虽然表面上是个瞎子，但其实能看得见，他就利用这个装瞎子骗人，博取同情。少女一个孤身流浪的小女孩，装装瞎子，别人以为她看不到，自然会放松警惕，但其实她都看得一清二楚，随机应变，倒也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自保法子。但是阿晶的魂魄又的确是瞎了的，说明他生前已经看不见了。那到底是怎么从假瞎变成真瞎的？莫非是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？阿晶在没人的地方就一路蹦，有人的地方就畏畏缩缩装瞎子，走走停停来到了一处市集。在人多的地方，他自然又要大显身手，把式做足，一根竹竿敲敲点点，装得风生水起。 他慢慢腾腾地在人流里走动，忽然朝一个衣着仙贵的中年男人一头撞去，撞似大惊大恐，连连道：对不住对不住，我看不到，对不住。哪里看不到，他根本是直冲着男人来的。那男人被撞了，暴躁地转过头，似乎想破口大骂，但一看是个瞎子，还是个有点漂亮的小姑娘，若是当街扇她一耳光，必然要被人指责，只得骂了一句：走路给我小心点。阿晶连连道歉，那男人临走了还不甘心，右手不老实地在阿晶臀部上狠狠地拧了一把，这一下等于是拧到魏无羡身上，感同身受，拧得他心里刹那间生了密密麻麻的一层鸡皮疙瘩，只想一掌把这男人拍穿入地。阿晶缩成一团不动，好像很害怕，但等那男人走远，他悄悄点点走进一条隐蔽的小巷，立刻呸了一声，从怀里摸出一只钱袋，倒出钱数了又数，又呸了一记，说道：臭男人，都这副德行，穿的人模狗样，身上没几个钱，掐得晃都晃不出一个响。魏无羡哭笑不得，阿晶才十几岁，估计现在15岁都没到，骂起人来却顺溜得很，爬人钱袋更顺手。魏无羡心想，你要是爬到我，肯定不会这么骂了，当年我也很有钱过。魏无羡还在感慨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穷光蛋，阿晶已经找到了下一个目标，装着瞎子出了巷子，走了一段路，故技重施，哎呀的撞到了一个白衣道人身上，又道：对不住对不住，我看不见，对不住。魏无羡心中摇头，连词儿都不换一下啊，小美人儿。那道人被阿晶撞得一晃，回过头先把阿晶扶稳，说道：啊，我没事，姑娘，你也看不见吗？这人十分年轻，道袍朴素洁净，背上附着一把以白布裹缠的长剑，下半张脸很是清俊，虽然略显消瘦，上半张脸则缠着一条约4指宽的绷带，绷带下隐隐透出一些血色来。阿晶似乎呆了一下，这才道：是啊。小星辰道：那你慢些，不要走这么快，再撞到人就不好了。他只字不提自己也看不见，牵着阿晶的手把他引到了路边，说道：这边走，人比较少。小星辰的言语动作都温柔又小心，阿晶的手伸出去又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腰间的钱袋飞速捞走了，说道：阿晶，谢谢哥哥。小星辰道：不是哥哥，是道长。阿晶眨眼道：是道长也是哥哥呀。小星辰笑道：既然叫我一声哥哥，那就把哥哥的钱袋还回来吧。阿晶这种市井混混，手脚就算再快10倍，也瞒不了修仙之人的五感。阿晶一听不好，持杖拔腿狂奔，没跑两步就被小星辰单手擒住后领提了回来。说过不要跑这么快，再撞到人怎么办？阿晶又扭又挣，嘴唇一动，上齿咬住了下唇。魏无羡心道：不好，他要喊非礼了。正在这时，街角匆匆拐出来一个中年男子，他一见阿晶眼睛一亮，骂骂咧咧地走过来：小贱人，逮着你了，把我的钱还过来。骂着不解气，挥手一巴掌就朝阿晶脸上扇过来，吓得阿晶连忙缩脖子闭眼，岂知这一耳光没落到阿晶的面颊上，半路就被人截住了。小星辰道：阁下少安无躁， 这样对一个小姑娘不太好吧？阿金偷偷睁开眼瞄了瞄，那中年男子明显使了大劲儿，手掌被小星辰看似轻巧地拖着，却不能再前进半分。那中年男子心中犯怵，嘴硬道：你这半路杀出来的瞎子，枉做什么英雄好汉？这小野贱人是你的相好啊，你可知他是个贼？他爬我的钱袋，你护着他，那你也是贼。小星辰一只手抓着他，一只手擒着阿晶，回头道：把钱还给人家。阿晶连忙从怀里掏出那一点小钱递了过去。小星辰放开那中年男子，他低头数了数，没少，瞅了瞅这瞎子，知道不好对付，只得讪讪走了。小星辰道：你胆子太大了，看不见竟然还敢偷东西。阿晶一蹦三尺高，他摸我，掐我屁股，掐得可疼了，我收他点钱怎么了？那么大一个袋子就装了那么点钱，也好意思凶巴巴的要打人，穷衰鬼。魏无羡心想，分明是你先撞过去要下手的，倒变成他不对在先了，好一手偷梁换柱。小星辰摇摇头道：既然如此，你更不应该去招惹了。若是今天没人在场，一耳光可解决不了这件事。小姑娘，好自为之吧。小星辰说完，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去。魏无羡心道：没要回自己的钱袋呢，我这个师叔也是位怜香惜玉之人。阿晶捏着他偷来的那只小钱袋，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忽然把他塞进怀里，敲着竹竿追了上去，一头扎到小星辰背上。小星辰只得又扶住他说道：还有什么事啊？阿晶道：你的钱袋还在我这里呢。小星辰道：送给你了，钱也不多，花完之前别去偷了。阿晶道：刚才听那个臭衰鬼骂人，原来你也是瞎子呀。听到后半句，小星辰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，笑容也一下子消失了。天真无忌的童言最是能致命，小孩子什么都不懂，而正是因为他们不懂，所以伤人心才往往最直接。小星辰缠眼的绷带下，一缕血色越晕越浓，几乎透布而出。他举手虚掩其上，手臂微微发颤。挖眼之痛和挖眼之伤不是那么容易就痊愈的。阿晶却以为小星辰只是头晕，喜滋滋地道：那我跟着你吧。小星辰勉强笑了笑： 跟着我做什么？你要做女官吗？ 阿晶道：你是大瞎子，我是小瞎子，咱们一起走刚好有个照应。我没爹没娘，没地方可去，跟谁走不是走，往哪里走不是走。阿晶十分聪明，生怕小星辰不答应，看准了他是个好人，又威胁道：你要是不带上我，不答应我，我花钱很快的，一下子就花光了，到时候又要去偷去骗，被人打老大耳瓜子，打得找不着东南西北，多可怜呢。小星辰笑道： 你这么鬼灵精怪，只有你把人骗得找不着东南西北，谁能打得你找不着东南西北啊？ 一阵看下来，魏无羡发现了一个神奇之处。有了小星辰本尊作为对比，他发现薛洋扮演的冒牌货真是神似，除了相貌，一切细节都活灵活现。说是当时的薛洋被小星辰夺舍上身了，他也能相信。阿晶又缠又赖，又装瞎装可怜，一路扒着小星辰。小星辰说过好几次跟着他很危险，可阿晶就是不听。连小星辰经过一个村庄，取出了一头多年成精的老黄牛， 也没吓走他，仍是一口一个道长牛皮糖一样的粘在小星辰周身一丈之地。跟着跟着，也许是看阿晶聪明喜人，胆子大不碍事，又是个看不见的小姑娘，孤苦无依，小星辰便默许阿晶跟在身边了。 有声小说《魔道祖师》，演播张震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